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， 11:01开戏。 读报唱戏劝人方，还有听听来相帮。大家辛苦大家忙，假期必须要安康。我觉得啊，如果是从安全生产啊，这个百姓们日常生活工作安全第一这个角度来看，我认为安康这个祝愿是合适的。建议啊，不必非得赶到什么这个节那个节的哟，各位耶，安康嘞。告诉您说啊，过节就是过节，过节最重要的是快乐啊，是祥和。平时多说几句安康，我认为这个作用意义更大。尤其是现在赶到这个夏天，进入伏天之后，入伏了。哎，一般来说呢，当然这个不能叫规律了，但确实注意到了，往往到这个时候包括这个有些个自然灾害啊，水旱灾吧，哎，对，最具代表性的。除这个之外呢，还有就是安全生产当中可能出现的个别的事故。这头两天啊，酒店塌了，对，就这类的可能会有。多也不能说多，但是少可是也不能说少。这个时候多说一句安康，我看是合适的。那您包括骑那个电动车别上楼啊，哎，昨天在那个我们家那小区单元那儿等电梯，看见人那宣传那个招贴画，那应该是消防贴的，说这个电动车要着了100秒，哎，就烧的是精光不剩啊。100秒才多长时间？不到2分钟。更何况你要搁家里，又是电器，又是啊什么木头的桌椅之类的，这一了火星四溅，您就琢磨吧。哎，所以说呀啊，祝各位夏天安康。以后过节别老说这个啊。对了，没有这种考证啊。对了，当然怎么安康法呢，这就说了啊，别瞎吃。特别简单的事情，其实你说这个一开始肯定这位小伙子小张当家子，他肯定没往那儿想，吃个西瓜呀，天热呀，哎呀，大太阳晒着，而且是他这个要下雨之前闷热闷肉 闷热的，跟闷肉似的那么热，闷热闷肉的，没有说错。哎，对，可不是闷热吗？啊，还他肉啊，对呀，闷热闷肉，对，好呀，这外头一站啊，觉着这天儿也不晒呀，好，这汗流的，嘿，就跟打水里捞出来似的。小张下了班，心话说这个你。嗨，这进屋了，他不得凉快凉快吗？头天吃剩下的半拉西瓜，打冰箱里拿出来，甩开腮帮子，踮起后槽牙齿，风卷残云， 这个痛快呀、啊！哎呀，太凉快了，嗯，太舒服了，恨不能把西瓜皮都吃了啊！那个据说美容，嗨，行了，别瞎说了，哎，美容一会儿要说啊，美容都美出人命来了，嗯啊，哎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这个也快了，哎呦，啊不就吃个西瓜吗？这冰西瓜吃完之后俩钟头，就这位小张，真事儿，新闻里说的。哎呀，这肚子里头啊，呵，感觉这个疼啊。疼到什么份儿上，就好比说呀，那个肚子里面那个是胃呀，是肠子，是哎呀，都搅和到一块儿了，肠子在肚子里系了一死扣，哎呀，好像是有那么还有根钩子拽着那肠子往外蹬，就那么疼，哎呀，疼的地上直打滚啊。心话说这怎么了，这是，哎呀，这是不是吃凉东西这个胃啊拧住了啊，胃痉挛啊，对对，这没关系，这不行，喝点热水啊，躺一会儿，躺一会儿也许好了，想着是挺好啊。到了这个后半夜，哎，他这疼过劲儿了，疼过劲儿睡着了，其实也没睡踏实，清晨起来一捂这肚子，哎呦，这疼劲儿啊比昨天更甚，实在受不了了，叫上家人打120送到医院。行了，大夫来了之后看吧，急诊躺两天病情没好转，大夫一看这事儿可能不是那么简单，不是吃坏肚子什么什么又什么胃痉挛之类的，赶紧再查吧，好好查查。这一查，哼，大夫把这小张家里人叫过来了，哼，他呀，你看看啊，他这小肠，那说你这都到吃午饭的时候，你看是不是就是这个时候提醒吗？他的小张那小肠70厘米长，充血、水肿、坏死，还有积液。啊，这么厉害，那你大夫说了，你看看检查报告上说得很清楚啊，那这怎么办呢？这得手术，小肠得切了，不然的话这好家伙真能出人命。半拉凉西瓜，你看看这个事儿闹的不是吓唬谁。那个昨天呢，在这个新浪微博上，当然这官方通报啊没说的太详细啊，他就是说呢，在这个浙江杭州，这人当地啊权威部门发布的，对涉事的医院已经采取措施啊，这事儿得好好的得说道说道，他得负责任呢。美容里头有一项叫抽脂，针打上去滋儿，把那多余的脂肪给抽出来。你说行了，您别说了啊，听着就吓人。是这个有啊，是什么情况呢？这个也不是说就完全没必要，有的时候医院可能都会建议患者，但这个是由于患者过度肥胖，完全影响他正常生活，而且难以通过锻炼啊、健身啊、节食啊这些个科学的方法把这体重降下来，甚至于说呢，患者可能患有一些个导致他肥胖，哎，这个很难以治疗的这类的疾病，所以说作为治疗的辅助手段，咱说的是正经医院啊正经国家医院啊，大夫有可能建议患者采取抽脂的这种方式啊，但是这个实际上是无奈之举，是没办法，并不是说嘿这就合适了啊，这得以了，逮谁谁抽啊，逮谁抽谁，哎嗨，那不行。可说呢，结果后来被这医美，什么叫医美您知道吗？医疗美容简称叫医美， 哎，我们这是给大家带来美的，哎，还想不想再美一美啊？是不是啊？再美美，哎，再美再美美啊！好像有一个人起这名字，好像是啊，这个，哎呀，嗨嗨嗨，别说那个了啊，那篇翻过去了。想不想再美一美啊？啊，来吧，吃我一刀！哎，呵，你看，剌一下嘛，剌一下，双眼皮儿，再剌一刀，刺儿，行了，那就三眼皮儿啊。您干脆弄一三，那个千层底儿，嗨嗨，行了，这个包括这抽脂，啊，这个你哪儿觉得哟，这脂肪多了？哎呀，脂肪多，您倒锻炼呢？哎，不不，嗨，这个。这个快，麻利快，啊，这来得快，显示出当代人在科技进步、医疗水平越来越发达之下的急功近利的心理。哎，您这搁唐朝，大伙儿绝对不这么想。那倒是，人家那会儿以胖为美，抽脂，敢跟杨贵妃说让她抽脂啊？杨贵妃能抽你？嗨！就靠这个美呀、啊！你看看美的象征嘛，啊，你看看，很圆润啊！你看那唐朝那个画上那个女士们啊，妇女们、姑娘们啊，是吧？Lady 们啊，唐朝 Lady 啊，对啊，但现在不是，又越瘦越好，呵，这姑娘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。哎呀，这家伙谁要是拍那二战那个？奥斯维辛那电影都不用化妆，嗨、哎，那太那什么了，太吓人了。可说呢，现在啊就有这样的，这起事情是怎么回事呢？我翻过来，不用他那官方的表述，那个过于简单。当然，人官方表述是人家这个当地的有关部门查处这个事情的时候啊，拿出一说法来。我用咱们大家伙的语言来给您讲，这杭州一姑娘。他的网名叫小冉，对，小冉，啊，对对对，就是他就叫小冉啊，可以可以，那时候您又想起谁来了？不是，我就说呀，他是这个家里头啊还是不错的啊，家境很殷实，但这姑娘呢，这姑娘还真不是说一天到晚哟靠着老家儿哟啃老。哎呀，呵，那出去那什么美容啊，到哪儿消费？他高消费，他还真不是自己创业啊。他那个在网上啊，他叫网红。其实他那网红呢，跟那个单纯是网红是在网上带货卖货那不一样。他是有自个儿的一个服装品牌。这姑娘长得真好看，个儿也挺高的，可以了。哎，这是5月份的事儿啊，也不是想起什么来了，到了一家医美医疗机构。啊，就是外头开这个买卖，就是买卖，实话实说啊。到那儿去，他就说呢，我得做个抽脂，啊，就这个事儿。做完之后，这他后来他身边的朋友反馈这个事儿信息说的，做完之后2天没消息，大伙儿还想呢，哦，他可能是做完手术啊，休息休息啊，那个过几天好了，恢复了啊，这挺好挺好。谁成想2天之后，他的朋友们接着这个，包括家人接着医院，这是正经医院啊，杭州当地医院的大夫电话了，赶紧来吧，这人在我们这儿呢，在您那儿哪儿啊？ICU，哟，怎么跑那儿去了？不单是来了，而且走不了了，生命垂危。后来才知道。这姑娘做完这抽脂手术之后一直疼，莫名其妙，弄不清楚。哎呀，怎么个原因？就是疼啊，疼得受不了了。自个儿打车叫的120，去的医院，到医院就给留下了。而且大夫说了，你还是来晚了。感染，严重的这种感染，导致她身体里头。脏器器官衰竭，赶到朋友们到了医院 ICU 见着他，大伙儿一看，这心凉了。这人躺在那个病床上， 说是太惨了，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啊。后来呢，没救过来，这人不幸走了。你看，所以就说呀，他去之前他想到这，啊，这个这出了吗？这结局了吗？肯定没有，他想到他肯定不去了，是不是啊？就跟那小张似的，你当家子吃西瓜，他吃之前想到他那小肠了吗？想那个嘛，可说呢。对呀、啊，所以就说，哎，你这个人家杭州当地就说这事儿得好好查，那必须的。好家伙，这医疗美容弄出人命来了，不是第一起儿啊，有风险呐。就说嘛，咱就哎，生活当中啊，当然这种事情还是少啊，这个确实就是新闻报道的，都是生活当中很少见的事情。包括很少见的人，您天天出门上班啊，是买菜啊，是走亲访友坐公交，多的每天天天能见着一大妈啊，坐的公交那个公交那个公交车那门上，坐那儿不让大伙上车，有这样的吗？没有。哎，结果就哎，他就个别嘛，个别人嘛。头几天的事儿，德胜门公交站大娘来了啊，说什么呢？他呀行走不方便，让这公交司机师傅将他搀扶上车。师傅说不行，这个真做不了啊，你要一回两回还行，后来跟这个乘客们说了，就他呀几乎天天来了好多回了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他为了什么，他这是跟谁呀？啊，他跟前没人呢，他跟谁较劲呢？大概是对门的。嗯，嗨，这大娘同样方式闹过十几回了，您要说一回两回，人家说嗨，反正您上岁数了，我扶您就扶您了，搀扶您一回，他老这样啊，也没有说看出您哪儿不合适啊，就这个，哎，他就扒着这公交车不让这车走。大伙儿一看，那怎么办？那司机说：“那我这车走不了，不行，您各位，那受累再换辆车吧。”当然，这种事情啊，有人说：“哎，你看这个不文明啊，不道德呀。”嗨，跟您说啊，这是个人感受，咱一般的媒体啊不说这个啊、哎，老百姓家长里短。但是咱们这节目不是跟大伙儿聊天吗？我就说啊，您说文明也好，是道德也罢，要是这位。没法用这标准衡量，为什么呢？他心理失衡。哎，你要文明还是理智这块啊？这个事情是从哪儿？什么是基础？就是有正常的评判事物的标准。他不文明的行为，不道德的行为，他这个做这个事情，他也是基于理智。是吗？比方说高铁霸座那个，他买的是站票，所以他霸占人家的座位，虽然不对，但是你看他这个思维方式啊，对啊，他有逻辑关系，有因果，因为我想坐得舒服点，所以我霸占别人的座位，我就是不让，后来被警察给带走了啊。对了，那就有座待了啊，有座了。对对，派出所里头座还更踏实啊。对，你看，但是有的社会上有些人的行为没法用这个衡量，他这是心理失衡，没有理由和原因，我就这样碰上这路事，咱说啊，我这是一个个人的忠告，离这路人远点。能讲理的咱讲理，讲不了理的那可不离他远点吗？没别的意思啊。这不单是现实当中，网上也是啊啊，要不怎么说人家那个家里头那个长辈教育咱们，宁跟明白人打一架啊，当然也别打架啊，但是呢，那也不能跟糊涂人说句话，就这个道理啊。怎么说的怎么不听，是不是啊？打小这种教育是从小开始的。山东济宁，这是头几天的事儿啊，五年级一小学生小男孩，这孩子呀，不爱学习， 哎呀，这家长这个着急，你选这个孩子，你这个孩子，你说你怎么搞的？你说你怎么不学习呀？是不是？你怎么不好好学习呀？ 我就是不想学习，我怎么着吧？ 家里头给他请这个辅导老师，本来是没必要的，上学老师都教了，不行，他不好上课，不好好听，啊，老瞪着大眼睛，拖着腮帮子冲外头看鸡鸟。鸡鸟都纳闷，这孩子看我干嘛呀？可说呢，看黑板啊。没辙，家里头给请了个老师，就是辅导啊，辅导他功课。没过几天，这位先生啊，这先生找这个谁去了？找他这个父亲去了啊。我学啊，那个我学那谁呀？哦，对，山东人啊，那个老师啊，你好啊，你辛苦了。不是这个差事我是不干了，我这个差事不，你看你得干这个事儿啊，是不是？你得好好的教育我们小儿，教育我们小儿，是不是？让他这个啊，将来这个是吧？考试这个考得好啊。老师说对不起，这孩子不行，不好好听，这个我真心干不了。这当爸的一琢磨，你选这个孩子你怎么弄啊？这个那、啊、行了，孩儿啊，过来，小瑞，你是不打算学习了是吧？嗯，我不想学。那你想干什么呢？我干什么都成，你让我干什么都成，只要不让我念书。行，你说的是吧？干什么都成。嗯，得嘞。他这父亲啊是个小企业的经理啊，他们家呀、啊、是那个翻沙子洗沙子那地方，哎，开那个买卖，洗沙厂。爸爸一合计，得了，带你去那儿吧，拿这铲子洗沙子翻沙子，这活可不轻上。大热天儿，小孩儿穿了一裤头小背心，拿着铁锹，拿一板锹，跟车间里头叉叉叉叉叉，开始干的可起劲儿了啊！你看，嘿，哎呀，放羊了。嗯，终于冲出牢笼啊，终于冲出了学房。嘿，干这个没过几天受不了了，哎呀，爸爸，我不干了，我要回去上学去了。哦，你想通了，我这干这个太累了。咱说啊，我说这个事情，这个是有褒贬的，家长这做法我可没说他可取啊。没说他可取，大热天让孩子跑沙场翻沙子，中暑怎么办啊？但是这个事儿引人深思，这可不是个案。您不信，您看看那个啊，家里头那孩子们，哎，生活好了之后，是不是对孩子太好了，以至于好到什么份儿上，他都不知道珍惜了？你对他多好，他都忽略不计了。哎，那位说，那这样的话还是翻几天沙子吧。可说这事儿呢，哎，对，讲这个道理。都来了哟，嚯，聊天室，嘿，好家伙，小三百了啊，太好了，谢谢各位啊。这个我说的是发言的这些人啊，聊天室里发言人，嗯，这儿还发言人呢，发言的众人啊。聊天室在哪儿？您拿起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音频客户端，听听 FM， 这上头能够直接听广播不说，而且还给话里话外安排了一个聊天室。您进得聊天室，哎，结识新朋友，你看是不是啊？社会上没说吗？有些个行为他自己知道这个事儿的性质，有人不知道啊。哈，霸车那位大娘可能就不知道。嗯，霸车都对呀、啊，他不让公交车开呀、啊，可不霸车吗？有的他其实知道，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让警察查着了。嚯，这位啊，好家伙，一级警督，哟，这是个领导啊啊！对呀、啊，他不是这个，警察还不能把他带走呢，不能叫带走吧，应该是欢迎吧，嗯，也可以这么说，嗯，警察以拘留的方式欢迎他。警督啊，一级的，对，问题是他是个假的，就是这头段时间 这位坐那个长途大巴，这位大哥，警察跟那儿卡子那儿不是检查吗？一看，哟，这一警察，哎，不对，怎么看这位不对？这哪儿？浑身上下是穿着警服，而且他那有那个什么，就那个警徽呀、啊，那标志。警察一看，哟，还是一级警督啊！嚯家伙，一级警督坐大巴，哎呀，深入基层啊！您这是，我说啊。不是你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这假的，假哪儿淘换的这身行头啊？这网上，你穿这干嘛呀？我这呀，想回老家，我显摆显摆，哎，好嘛，哎，行了，立新天天来上班，为您读报，听我言，服务老人路更宽，不能只是大字儿版。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就说到啊，这个老年人现在啊，咱就说之前有个说法叫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，包括这个一个是上网，一个是手机啊，又叫个车也不行啊，又这不行，这老眼昏花的看不清。现在呢，有的地方出了这个大字版的手机，方便老年人，这个是对的。但是人家光明日报说的很对啊，说的更对，哎，你不能只是出这大字版的手机，哎，简单说，其实网络上方便关心对老年人更友好，它的重点在哪儿呢？网络上都是做买做卖的，你别看都是互联网啊，您别老是琢磨着收割老年人。什么叫收割？大伙儿都明白啊，你看是不是啊，侯宝林先生那相声三棒骨就是解释这收割的，这儿三毛那儿五分，快掏钱吧老太太，反正就是让你掏钱，变着法的让你出钱。哎，老年人有钱，老年人哟，这家伙嚯了不得了，这上岁数了，这钱他花不了给我们吗？凭什么呀？讲理吗？再有一个说是对，没错，现在有些老年朋友的确生活很殷实，但是你别忘了，这是人家一辈子一生的积蓄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受了一大半辈子苦啊，这又是努力呀、啊、奋斗啊，省吃俭用，是不是？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啊，你看这个到现在了，有点存下积蓄了啊，都让你改了走了，快掏钱吧老太太，缺德不缺德呀？所以说尤其是互联网，他是搞的这你啊，花钱搞的，哎，搞的搞，来，老年人对这个咱说真心话，因为他这个有时候这个理解能力啊，包括这个是不是跟咱们这个时代进步这步伐贴合，他的那个意识，他未必他能够识别真真假假。生活当中可能有时候你接上啊，给他设个局啊，咱们这个你看这个这那的，这啊什么打扑克之类的，这个他能识破、哎、这就是套路，网上未准。所以说嘛，这就是真正的对老年人友好，前提是别收割人家啊。这就说起来，京剧里面就有这个专门收割老年人的，这个京剧里还能有你呀、啊、是吧？ 叫徐母骂曹，哎，给这个徐庶他老妈妈设局的这个就是哎收割，一个道理啊。再说两句报纸上的新闻，今天的这个新华每日电讯说了新的行政处罚法如何破解执法难点，处罚权下放基层，规范电子眼执法，整治重复执法。你看都是大伙关心的，你这个事儿吗？北京日报说了，北京啊菜篮子均价维持2块钱低位，真的啊？那你看看，备好了货保证市场供应，它得那什么嘛，充足嘛，尤其是下雨之前啊。毛毛还说要出太阳了，过两天就我告诉你，下午恨不得晚上就下了，天气预报都说了。日报说啊，北京日报，你看来了吧，今儿到星期天呢再迎来明显降雨啊，出门带伞吧各位。得嘞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列位在其位老几位，大伙儿都不容易是吧，谢谢您了，千万谢。就这么着啊，这个各位周末愉快啊，虽然下雨那更高兴啊，家里头过阴天吃包饺子吗？是不是？您请不请我咱另当别论吗？啊，接着来听北京新闻广播，接下来北京这个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，周一聊天室继续约会儿。